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8月17号的北京就将举行一场和三个女人有关的特别的音乐会。在舞台上唱歌的只有两个人，分别是歌手齐豫和潘越云。那刚才为什么说是和三个女人有关呢？因为这场音乐会啊，是为了纪念台湾已故的著名女作家三毛，同时也是为了重温三毛、齐豫和潘越云三位在33年前推出了一张特别的传记音乐专辑《回声》。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借着这场音乐会的消息和大家一起聊聊作家三毛以及这张由三毛负责撰写全部歌词的专辑《回声》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一说到三毛这个名字，不同年龄层的人脑海里会反映出不同的人物。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连环画《三毛》早在1935年就问世了。那个大脑袋翘鼻子三根头发的小男孩三毛是当时中国贫苦儿童命运的象征。而1943年出生的台湾女作家三毛原名其实叫陈茂平，后来又改名为陈平，三毛是她的笔名，是她3岁的时候看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把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当做了自己的笔名。三毛出生于重庆，5岁随父母迁居台湾。幼年时候的三毛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小女孩，她5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了《红楼梦》，初中就几乎看遍了市面上能找到的世界名著。爱读书的三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胆怯的孩子，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怀疑她考试作弊，用毛笔在他的眼睛四周画了两个大黑圈。因为这件事的打击，三毛患上了自闭症，从此休学了。三毛刚休学的时候被父母转进了美国学校，还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但是这些活动都没能打开三毛心中的枷锁。直到他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拐点，三毛认识了年轻的画家顾福生，从此开始学习绘画，并且日渐开朗起来。三毛喜欢画画，但却没有从事相关的专业。开启他的文学道路的是另一位老师，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白先勇和顾福生是好朋友，顾福生看出来三毛的才华不在绘画上，就给了三毛一本笔绘合订本和几本现代文学杂志。这些刊物都是当时台湾的文艺青年热爱的读物。读了大半年之后，三毛交出了一篇小说给顾福生，并且由白先勇发表在了他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这就是三毛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名字叫《惑》，困惑的惑。在文字中，三毛尽情倾吐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以及无法与世界沟通的苦闷。后来三毛得到了台湾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云先生的特许，到哲学系当了一名旁听生。三毛的初恋就是在文化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的。在《我的初恋》这篇文章中，三毛曾这样写道：我对这个男孩如同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一样，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有课我跟在教室后面旁听，他进小面馆吃面条我就进去坐在后面。三毛笔下的那个男孩叫舒凡，当时是戏剧系2年级的学生，是学院里的大才子。可惜这场初恋最终以分手告终。受了情伤的三毛坚持要离开台湾这片伤心地，父亲就把他送到了西班牙。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三毛开始了他一生的流浪。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作家三毛的一段口白，以及由三毛作词、潘越云演唱的《远方》这首歌。说起来，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叫《三毛流浪记》，而以漫画里的小男孩三毛当作笔名的这位作家，同样也拥有着流浪的一生。三毛在文化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过一张西班牙的古典音乐唱片，从此他就对西班牙产生了好感。初恋失败之后，三毛想要离开台湾，于是就把西班牙当成了首选目的地。来到了西班牙，三毛进了马德里大学的文哲学院，在那儿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恋人，也是他一生的挚爱，西班牙人荷西。三毛在文字中记下了他第一次见到荷西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他时触电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可以作为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也应该是一种满足了。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只不过荷西比三毛小了8岁。热恋过后，荷西向三毛求婚，他让三毛等他6年，4年大学和2年兵役，6年之后就娶她。三毛可觉得6年时间太长，到时候自己就是30岁的大龄女青年了，他理智地选择了离开。很快三毛有了新恋情，他跟随德国籍的男友离开了西班牙，去往德国柏林，进入歌德学院读书。只不过这段恋情也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分手后，三毛又前往英国，到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在那儿，三毛又开始了新的恋情，对方是学校里的一位化学博士，还是三毛堂哥的同学。可是这段恋情最终也没有结出果实，三毛选择回到台湾。在故乡，三毛又有了几段恋情，并且跟一位德国籍的教授订婚了。可惜命运捉弄人，结婚前夕，新郎突发心脏病猝死，台北再次成了三毛的伤心地。这一次，三毛又选择了离开台北，而且再次去往他熟悉的西班牙。这个时候，果真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三毛跟长大成熟的荷西重逢了，他成为了荷西的新娘，在西属撒哈拉沙漠上，两人结为了夫妻。 后来我有一度变成了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女人，于是我走了，走到沙漠里头去，也不是去找爱情，我想大概是去寻找一种前世的乡愁吧。 撒哈拉沙漠上的日子激发了三毛的写作才华，他受到当时台湾联合报的主编平新涛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的诞生。 1976年，三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撒哈拉的故事》，这是一部散文集，讲的都是三毛与荷西的生活经历。沙漠的新奇，千疮百孔的大帐篷，铁皮做的小屋，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他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婚礼，去海边打鱼，白手起家建起他们沙漠上最美丽的房子，种种奇遇引出了一个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带着浓郁的浪漫和异域情调。后来三毛跟荷西离开沙漠，搬到了大西洋上的西属加纳利群岛居住，在那儿三毛的生活越来越安定，他的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1979年9月30号，荷西因为一次潜水意外事件而丧生。三毛在父母的扶持下，决定结束他流浪异国长达14年的生活，再一次回到台湾。之后，三毛回到文化大学任教，教的是小说创作和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1984年，三毛因为身体原因辞掉了教职，以写作演讲作为生活的重心。1989年4月，他第一次回到了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众多的读者。那一趟返乡，三毛还专程拜访了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先生，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一双水滴眼睛，啦啦啦啦啦啦，一双水滴眼睛。 1990年，三毛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文剧本作品，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1991年1月，三毛因病住院手术，在病房里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业，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年年初，大西洋上的西班牙属加纳利群岛宣布将正式开通一条纪念中国台湾作家三毛的旅游路线。当地官员说，他们一开始看到有很多中国游客来寻访三毛的足迹，感到十分好奇，询问之后才了解到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当地人民也深受感动。加纳利岛政府详细研究了三毛的作品，找到了他在那里的生活轨迹。三毛的故居，他常去的图书馆，至今都完好保存着。这条新闻足以看出三毛的影响力之广之大。今年是三毛诞辰的75周年，尽管他已经离开了27年，但他的作品，他的流浪人生，他与荷西的爱情故事，甚至是他最后的自杀，依然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不过在三毛身上已经被贴上了许多标签，比如文艺女青年的鼻祖、流浪作家等等。在拥有着巨大知名度和庞大读者群的同时，三毛却一直被划分在了严肃文学的领域之外。围绕着他的作品水准和他的人生经历，也一直都有着很大的争议。三毛最受质疑的一点在于，他是不是把自己的个人经历过度浪漫化、过度传奇化了。在三毛的笔下，普通的生活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遇，而且总有对他热烈爱慕的人出现。有人怀疑三毛作品的真实性，讨论他写的东西到底是小说呢，还是散文呢？ 网络上甚至一度有人讨论荷西这个人物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三毛真的爱荷西吗？三毛自己曾经辩解说，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可以编出很感人的故事，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说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我发表的东西一定是不假的。在台湾还有一种传言说荷西并没有死，只是三毛与荷西感情不和离婚了。三毛去世后，他的父亲陈四庆在回答联合报采访时说过，三毛有荷西的死亡证明，西班牙政府也曾给他微薄的抚恤金，就连荷西的葬礼，陈爸爸和陈妈妈也是亲自参加的，证明荷西绝对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关于三毛的自杀更是读者心中的一个谜团。作家琼瑶和三毛有着20多年的友谊，琼瑶常常在深夜倾听三毛诉说他的伤痛。琼瑶的丈夫平鑫涛说，1979年荷西去世后，三毛就一直有自杀的想法，琼瑶曾花了7个小时劝他不要自杀。琼瑶认为三毛的自杀与疾病无关，更多的是由于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绝望。三毛的父亲对女儿的自杀有一个更为诗意的解释，他说三毛的作品距离川端康成、海明威的成就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也像他们那样走上了自绝之路。前几年在大陆的综艺节目上，曾经有一位三毛的男闺蜜现身，他叫崔浩平，曾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台湾新闻主播，后来因为受到了三毛的影响，开始了他20年的环球之旅。他去了三毛笔下的非洲撒哈拉沙漠，写作了20个与三毛有关的故事。在三毛去世20年的时候，崔浩平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三毛的最后一封信》。这本书里揭露了三毛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件，还有三毛打给崔浩平的最后一通录音电话。有人质疑崔浩平把这段录音和信出书的目的，而他解释说，我在三毛刚过世的那几年总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微词，比如一个自杀的人有什么可纪念的，那个时候我在说话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误解。此前我们太多时候把他的小说当故事看，执着于真真假假、爱情好坏，这是粗浅的，现在才是我们重新去体会三毛的时候。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今年8月，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将在国内的几个城市相继举行。北京场是在8月17号。这场音乐会呢，是为了纪念一张叫做《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的音乐专辑。它是由台湾歌手齐豫、王心莲以及作家三毛共同制作，由齐豫、潘越云共同担任演唱。三毛亲自撰写了专辑里的11首歌词，用音乐的形式再现了他的半生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回声》专辑是在1985年发行的，它同时还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 CD 唱片。 那之前的专辑都是盒带的形式。三毛和音乐的结缘其实早在回声专辑之前，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就是由三毛填词的。1979年因为一首《橄榄树》，三毛和齐豫有了交集，但他们并不认识，他俩一个是词作者，一个是演唱者。那一年三毛36岁，齐豫22岁。《橄榄树》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齐豫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在李泰祥的家中，李泰祥自弹自唱这首歌给齐豫听，后来这首歌收录在了齐豫的《橄榄树》同名专辑中，也成为了他最有名的一首代表作。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听到的橄榄树一开始的歌名其实叫小毛驴。因为三毛最初写的歌词里并不是梦中的橄榄树，而是梦中的小毛驴。齐豫曾经解释说，三毛以前住在西班牙，那里的草原很多，小毛驴的歌词就是他在那儿写的，写的是他梦中草原上的小毛驴跑来跑去。只是李泰祥在作曲的时候觉着小毛驴小毛驴唱起来不是很好听，所以才跟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1985年，三毛已经回到台湾定居了几年，他拿着自己写的一叠歌词去找滚石公司，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当时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不太适合演唱。最初那批歌词中只有一首《小梦蝴蝶》的歌词最后用在了专辑里。虽然其他的歌词都不太适合，但当时的齐豫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三毛合作，于是齐豫就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三毛被说服了，他交出了新的歌词，文字里包含了他童年的喜怒哀乐，初恋的甜蜜感伤，沙漠的独特感受。整张专辑的11首词成了一部三毛的音乐自传。齐豫和王心莲又找来李泰祥、陈志远、李宗盛等作曲高手来谱写歌曲，与三毛气质相近的齐豫和潘越云两位歌手担任演唱，再经由三毛本人的旁白来贯穿，回声专辑就此诞生。今天我们重温三毛的文字，重新回看他荡气回肠的人生经历，也像是一种回声，也许还会勾起许多人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送出回声专辑中最有名的一首，也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梦田》。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个人心里面一亩田，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 夏天炎热，许多人呢认为不能食用滋补品，以免导致上火的症状。其实不然，夏天出汗多，体能消耗大，新陈代谢快，机体细胞容易衰老，更应该吃点温润的食材，比如海参。 是的，海参虽与人参、燕窝、鱼翅齐名，被称为八大珍品之一，但是它味甘咸，适宜一年四季食用，而且再加上海参低脂肪、高蛋白、营养高，全家老少都能吃。所以今天就为您推荐到地中海的鲜一鲜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一鲜海参，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头40-50块钱左右。但今天鲜一鲜厂家裸价直供，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元，等于说立减了1300块钱。划算到这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15块钱就是一杯奶茶的钱，但今天可以吃到纯进口的野生海参，这个机会可不多见哦。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这商场里但凡是标注了野生海参的专柜，那价格都不便宜。今天呢却可以做到15块钱一根的价格，这真的是鲜一鲜厂家惠民普及的最大诚意了。所以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 手机尾号9007的朋友就说，我爸一直坚持给我姥姥订海参吃，确实啊，海参提供的营养成分不是所有食材都能给予的，尤其是这一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每一头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呢市面上这一盒就是1999元。今天厂家特惠裸价直购，花699元就可以订购到一个季度的进口野生海参了。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人家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现在只要699元，隔两天吃一根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到每一次才10几块钱，您可以吃到来自于大洋彼岸的产自美丽的土耳其地中海纯野生进口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而且呢还要再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24小时帮您轻松解决泡发难题。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3米半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